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啊，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收音机前、电脑前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中午好。听到这样一种有点多多少少阴冷的这种音乐氛围，也许你会有点怎么说呢？时空穿行的穿越感，就好像今天呢不是一个阳光明媚，而且阳光有点过于明媚，因为入夏了嘛，天儿会有点闷热。不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不是在夏天来临的北京，听着外面树上的这个寄鸟的叫声，听着广播，或者是看着电脑，看着我们的正在进行的这个网络的直播，而是在另外一个空间或者环境下，比如说在英国伦敦，上个世纪60、70甚至是80年代，啊，应该还没有到80年代，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伦敦，被称之为雾都的那个地方，阴冷的空气，潮湿，甚至于这种氛围当中还透露出一种悬疑和神秘的气氛，阴雨连绵，只有这样的一种气氛似乎和这个音乐才更搭一些。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呢？这个音乐就来自于我们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这部这个原产于英国的侦探悬疑电影。严格的意义上说呢，它不是一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按照这个怎么说教科书式的这个侦探悬疑电影，它是一部间谍电影。 叫做谍战剧。谍战剧前几年在我们国内这个荧幕上还有电视频道里也非常的热，大家都很爱看啊，比如说什么潜伏啊之类的。那么和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些热播的谍战剧相比，今天这部谍战剧呢，某种意义上说呢，它是更具有据我们今天而言距离更近，但是对于很多的听众而言呢，它又有很明显的距离感。距离更近怎么会有距离感呢？距离感或者是这种隔膜感，也就是说它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那种氛围，那些故事可能今天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是没办法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我身边的这位小同学，他为了看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这是这个原因。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英国的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的这个代表作《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这个电影和小说都是这个名字，这名字太长了。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虽然长，但是这四个角色你一定要记住，因为尽管是间谍小说，反映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也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个谍战故事，但是呢它的轨迹模式，它的这个逻辑思维方式等等，其实和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些侦探推理小说别无二致，甚至于比那些小说还要高明。因为它不仅仅是关注了现实当中的这个就是国际领域的这些谍战，国际政治，这些是这个小说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它还挖掘出了很多人性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或者是暗黑啊，或者是一些不太光彩啊，很私密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它向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这些让我们觉得很诡异的故事，更多的是人性。今天呢跟各位正在这里交流互动的呢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小同学刘毅，他是我们的警员。今天呢是我们两位跟大家来介绍悬疑电影之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这个电影名字很长，对，它是一首在英国一度啊脍炙人口的儿歌，就像我们小时候也会经常的唱儿歌，你拍一我拍一，刘毅今天坐飞机，哎，对对对。那么在这个小说里面呢，这个儿歌被改了。其实儿歌的原来那个意思是郭将、裁缝、士兵、穷人，但是呢最后这个词被改成了间谍。也就是说这个儿歌是用来猜一猜或者找一找查一查这四个人参与游戏的人当中，不管是四个还是五个，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间谍，把他找出来。这个故事呢发生的背景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在那个时候呢，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背景和广大的听众特别是年轻朋友这个而言会觉得有点疏远有点疏离呢？因为冷战这个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了。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是冷战，当这个冷战的年代还存在的时候，那么像今天我们给各位介绍的这个郭将、裁缝、士兵、间谍、抓间谍的故事就是存在的。那今天当然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平，也有间谍，但是呢和那个年代相比就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呢整个这个世界虽然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和武装冲突，但是呢人类在结束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依然是处于核大战的阴云笼罩之下。当时的美国和原苏联叫美苏争霸，他们各有一些小兄弟，那么这些呢就开始这些国家就在这个冷战的这个氛围之下。冷战是和热战相对应的，没有热战，但是冷战给人带来的这种恐怖和压抑感更强。在这样的氛围下，美苏长期的进行了错综复杂、你死我活的、貌似看不见的 但是又现实存在的间谍战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故事里面呢，尽管他是这个作者约翰·勒克雷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间谍小说作家，他一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写过很多很优秀的间谍小说，像柏林谍影啊，包括郭将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仅说这个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这部书呢，就被数次的搬上电视和电影的银幕。最近的一次呢，是在2011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版本呢，就是2011年版的郭将裁缝士兵间谍。参演的演员呢，也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一些在欧美的影坛非常知名的所谓大牌吧，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加里奥德曼呐、等等吧，包括那位卷福啊，对，大家都非常欣赏他们，很喜欢他们的这个表演，对，他们都参演了这部影片，而且在影片当中都有很多出色的表演。因为这个影片给我们的氛围，刚才我说过，和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剧中人的他们的服饰打扮、言谈举止，跟今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个，就是在英国而言是老绅士时代正在即将行将过去成为历史的那么一个年代。在美国嬉皮士已经兴起了，在英国也是有这个披头士啊，这种就是更加前卫的这种生活和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呢，一般人而言，就是剧中人这些人，他们都是当时就是被这个刻画塑造为当时英国政府情报部门的这些个公务员，这些高级官员，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老派的，这个西装革履，而且非常的讲究，穿着风衣，这个有时候出门呢要打车，自己开车的很少，不是去这个挤地铁坐公交车呢，要不就骑着自行车，然后把那个皮包呢用绳子捆扎在自行车的后面，就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你今天看来呢很值得玩味，也很有意思，所以你会说，哎，可能今天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对，他给你展现的是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那个时候英国伦敦的生活场景。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小说的所发生的地点是在英国。其实呢，我认为或者很多朋友也认为，勒卡雷所影射的这个英国的当时这个情报部门就是军情六处，军事情报六处隶属于英国的国防部。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呢，就是美国的由美国国防部来这个管理的，节制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 CIA 啊。那么和他们相对应的就打冷战嘛，还有对面的一方，对面的一方是原苏联的这个间谍机构，我们也很熟悉，叫克格勃。现在呢，这个原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时期这个机构叫做俄联邦安全局啊。就是大概就是他所影射的是这些情报机构。当然在这个影片小说里面呢，作者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英国的一个情报机构叫原厂，原厂也可以翻译为马戏团，因为马戏都是在一个很圆的一个穹顶下面来表演的啊。那么这个他对应的那边原苏联的那个间谍机构呢，也不叫克格勃，也不叫格别乌，这个我想可能作者也是为了这个和当时的历史真实的情况要拉开点距离，毕竟是文学创作嘛，不要让人有什么误会，特别是不要让英国人有什么误会。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抓间谍的故事实际上在英国历史上，在就是这个小说发生的同一个历史时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对那段历史熟悉的朋友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的间谍案，叫剑桥五杰案，剑桥五人案，就是五个来自于剑桥毕业的高材生，他们的家世都非常好，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学毕业以后都陆续的进入了像英国的外交部啊、国防部啊，就是所谓白厅啊等等这些关键的部门担任高级公务员。但是在数年之后被查出来，他们全都是原苏联克格勃安插进来的特务，都被策反了，都被收买了。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叫金菲尔比，他叛逃到了原苏联，并且在那里终老一生。所以这些你看到这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小说它塑造的是有真实背景和原因的。 那么我们来说原厂，原厂里面有几个人物，大家要记住，加里奥德曼扮演的这是主人公，这是男主男一号，叫 Smiley， 乔治 Smiley。 这个人物在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当中经常出现，应该说这是他钟爱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个 Smiley 呢，你会觉得好像他不是我们所就是想象当中的，不管是那个克雷格扮演的007呀、或者是这个美国的什么美剧啊，包括漫威啊，那里面，以及像什么美国的这个反恐剧24小时里面的那个小强啊，就是那个杰克鲍尔啊等等，跟他相比，跟这些人相比，他不是那种超级英雄打不死的小强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而正相反， Smiley 是一个作者把他塑造为一个坐办公室的微微发胖的有着严重的中年危机的一个普通的英国政府里的公务人员。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大脑，他非常的聪明，很睿智，而且他有很超强的分析和这个推理的能力，并且他有现实的这个经验，因为他也曾经在就是虚拟的这个英国情报部门里面做过这个外勤的工作。外勤呢，一般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累的，这而且不太讨好的事情。坐办公室呢，这个当领导，这个指使下属，巴拉巴拉的，这当然非常的那个痛快。但是你要做具体工作的话呢，就会很困难，会碰到不同的随时会发生的紧急情况。而 Smiley 呢，恰恰这两方面他都具备相当的能力。他既有坐在办公室里面这个运筹帷幄的能力，他也有做外勤的时候这个在现场临机处置这样的水平和功力。所以说他其实把就是这个作者钟爱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政府里的一个反间谍人员，专门负责抓特务的。但是呢他并不得志，这个岁数也挺大的了，但是一直就没有这个升迁上去。在这个原厂里面呢挺边缘，而且也是处于即将这个退休。这个退休呢也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问题，他年龄并不是很大，但是时代在进步在发展。而 Smiley 的那个时代， Smiley 大概从事这个谍报工作应该是在二次大战前后吧。那个年代和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不论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是科技水平，还是等等方方面面，这个社会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 Smiley 和他的老处长这两个过去年代过来的这个可以称之为古董级的谍报人员，老间谍明显的显得落伍了。所以呢 Smiley 在处里面，在原厂里面，刚才我说到了比较边缘。那么除他之外呢，刚才我说到还有一位老处长，这个老处长呢跟 Smiley 差不多，甚至于比 Smiley 还要边缘。这些人头脑都很清晰，经验丰富，可以说他们具备相当的在他们领域里的这种水平和能力，但是呢并不得上司的赏识。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他们的这个原厂里面有一个在这儿潜伏了很多年的原苏联的卧底特工，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要找这个人，于是就有了郭将、裁缝、士兵、间谍，把这首儿歌改编成了一个抓间谍的游戏，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之外呢，我还要再介绍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叫 Bercy。 在影片当中呢，他是一个小个子有点谢顶的一个长得其貌不扬的这么一个，也是个政府官员吧。Bercy 呢其实能力并不高，但是呢他很有怎么说呢，他很有诉求，他很想进步，他很想能够在有生之年不至于太老的情况下能够摆脱老处长多年在原厂形成的这个光环，超越他，替代他。所以呢 Bercy 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最终呢葬送了他的仕途啊。 Bercy除了 Bercy 之外呢，还有一个人物大家也要知道，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叫做帅哥吧，或者叫什么，一会儿让那个刘毅给他起一个爱称或者是别名，外号也可以。但是这个演员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演员，叫 Colin Firth， 高高大大的，宽肩膀，对，给人感觉是一个绅士，一个他在银幕上最善于扮演的就是经典的典型的英国绅士。那么他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扮演了 Bercy 的副手，就是协助 Bercy 工作的，他也是一个情报人员啊。那么其他的人物呢，一会儿这个小爷开讲的时候呢，他自然都会告诉大家。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在收听的话呢，那当然我们很欢迎，你要收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一直播这个在网上点击能够看到我们，因为这里面给你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有关这部影片的一些资料图片，能够让大家如果看过电影的话呢，你可以来回味一下，没看过的话呢，你来感受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呢，其实我们很希望你能够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关注我们的午夜侦探社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追案组。在追案组里面呢，定期会有一些我们的节目的内容推送，那么你呢也可以留言，有必要的话呢，你觉得你有兴趣，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商量好就一个你关心的话题，当然肯定是这个侦探推理文学范畴内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一起呢在这个星期天的午后呢度过一段难忘的快乐的时光。最后呢，我要再明确一点啊，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它实际上呢这是有这个一定的政治元素包含在内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冷战时期，这个美苏两大军事政治集团进行争霸，这是有明确的政治背景的啊，这是冷战是个政治概念。那么在这里面呢，你说这个不管是这个 Smiley 也好，还是老处长也罢，当然在英国人拍的影片当中被描绘成正面的一方，那当然他的这个对立的一方就是原苏联的，跟他们这个进行这个谍战的那一方就被描绘成了这个邪恶的或者非正义的非正面的一方，这个呢是影片他自己的一种政治立场，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好，那么这个影片的背景大概给各位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有请小爷刘毅给大家讲故事。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开头开始讲起吧，先说一个开头吧。那么影片一开头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是原厂内的一个特工，然后他到这个老处长的办公室与处长进行一个类似碰面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名特工呢，我们就叫他皮皮吧，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 皮皮， 对，这个皮皮呢被老处长特意叫过来的，因为老处长想要交给皮皮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想要派他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执行一个这个情报的任务。而且呢这个任务因为就是风险非常高，所以呢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保密程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这个老处长想让皮皮去套什么这个情报呢，原来是匈牙利那边有一个将军，他打算这个变节，他的口里呢有这个重要宝贵的情报，这个情报就是在英国的原厂内有一个潜伏已久的前苏联的这个间谍，而且这个将军他是知道这个间谍是谁的。然后呢这个老处长就跟他说因为这个风云变化莫测，然后人心也难以预料，你知道这个情报之后呢，当然是要发电报给我，但是呢你不能直接说这个人的名字，你说万一要是这个信息走漏的话，这个走漏风声的话，那么这个内奸不就是就相当于就会逃之夭夭嘛。于是呢这个老处长就给这个皮皮留下了这个暗号，他就给原厂这里面这几个主要人物都定了一个称号。那么原厂里面的这几个人物呢，主要是一个是 Bercy， 就是刚才这个老师所说的这个 Bercy， 他的名字叫柯宁，我们就叫他阿柯吧。还有一个人叫小达，还有一个是布兰，还有一个是比尔，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主角乔治。那么他给他们这几个人分别的这个称号就是郭将、士兵、裁缝和穷人。那么乔治呢，因为他是这个老处长的一个心腹，所以老处长当时还不想要把这个嫌疑移到这个乔治身上。但是呢皮皮到达匈牙利之后呢，这个任务呢是相当于是失败了，而且他在现场呢是身中一枪， 然后就失去了他的音信，相当于这个皮皮可能就是在匈牙利就执行任务，相当于因公殉职了，牺牲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就显然就是闹大了嘛，被这个原厂的上层知道之后，这个老处长就不得不离职，然后他也本来就是该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就相当于是被高层炒了一个老年鱿鱼，然后就只好是离开了原厂。那么与此同时，跟这个老处长一起离开原厂的就还有乔治，他们两个就相当于都从这个原厂被这个炒鱿鱼了。那么乔治之后呢，就过上了他的非常悠闲的退休生活，每天锻炼啊，换个眼镜啊什么的，生活呢算是比较平静。而且这块值得有一个非常值得人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乔治好像对家里墙上挂的一幅画特别在意，因为这里特意给了一个镜头。关于这幅画呢，后面有一个伏笔，我们到后面就可以讲到。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布拉和阿科他们会见了这个相当于他们国防部的一个大臣叫拉冈，提到了一个计划，就是巫术行动。这个巫术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前苏联安插了一个英国的线人，这个线人相当于一个双面间谍，一边呢就是两面派嘛。那么他们这个巫术行动就是计划在一个秘密地点内与这个前苏联的线人进行会合，然后交换情报，将这个没有用的情报给这个线人，然后再让线人把有用的情报带回来，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以此呢就可以与美方达成一个就是情一个新局面的一个情报的合作。那么这个计划呢，就是虽然说这个拉冈可能有点顾虑，但是还是让他们继续执行了这个巫术的计划。 嗯， 那么另一边呢，乔治他虽然已经是退休了，但是呢这个大臣或者说是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原厂的那个头头，因为那个老处长不是退休了嘛，这个新处长就又找到了这个乔治，然后他就给乔治一个新的任务，虽然乔治已经退休了。 嗯， 那么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大臣跟这个新处长就跟乔治说，我们原厂内部有一个内奸，希望他以局外人的这个身份来调查这个事情，把内奸给揪出来。他虽然以前是知道这个里面有内奸，因为老处长有跟他说过，但是呢这个自从这个布达佩斯这个事情暴露之后呢，这个问题呢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说他希望找到乔治以一个原厂外的人去调查一下，这样的话也比较有利于将内奸捉住。 嗯， 对， 好的。 嗯， 这故事呢先暂且讲到这儿啊。 嗯， 那么再过一会儿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回来继续来抓间谍。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滴滴滴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收音机前电脑前的各位听友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回来呢，咱们继续给各位来介绍这个悬疑电影之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这样一部可以说史上不是最烧脑也是更烧脑的这个谍战大片。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看过这部小说和电影了，因为在这个电影呢，我再说一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些视频网站上你是可以搜索到的，是能够看的，也有中文的字幕和翻译。小说呢多年前就已经在我们的出版社已经把它给用中文出版了，像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呀都有这个小说的译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刚才呢上一个时段呢，这个刘毅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影片的这个开头，我呢还要再把这个背景呢简单交代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引起来的。实际上呢，它这个影片的背景就是说呢，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其实英国它的这个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并不是很理想，不断的发生这种泄密事件。刚才我也讲了，像这个剑桥五人案，这个其实是英国历史上可以说非常大的一起这个泄密丑闻。所以说呢，有了这么多的这个差评之后呢，当然这个那么美国那边就对英国很不满，因为他们之间是盟友，美国就说你们老泄露情报出去给我们的对手原苏联，那么这个我们实在是 hold 不住了。于是呢，美方呢就终止了和英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这件事情让英国包括首相和政府大丢起脸，觉得这个面子上很过不去。不光是面子，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呢，那么英国要独立的和当时的原苏联打谍战的话呢，他也不占优势。那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呢，老处长就发现了问题，就说呢，他觉得在他的原厂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氛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一些人出于种种的目的，当然不是为工作了，更多的是为个人的原因，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对，就是在英国那个背景下的圈子文化，这个其中的领头的就是那个 Bercy， 小个子，但是非常有心眼，干工作不行，但是耍心眼儿，向上爬，这个甚至这个趋炎附势啊，逢迎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他一门灵，他组成了一个小圈子，这当中就包括刚才这个刘毅说到的那个郭将、裁缝、士兵和穷人这几个人， 嗯， 这是他的小圈子的人物，其中也包括 Colin Face。 你管 Colin Face 叫什么？ Colin Face 是那个是您既然说的那个 大帅哥吗？ 裁缝是比尔， 裁缝比尔， 对， 对， 包括比尔，这些人都这个聚拢在Bercy 的身边，那么他们在这个背着老处长在做一些事情，做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什么行动，那个行动呢？ 巫术行动 、就是他们自己呢招募了一个在原苏联驻英国使馆里面担任文化参赞的一个叫波利亚科夫的人，他说这个人呢能够搞到当时原苏联当局的高层的情报， 嗯， 于是呢就觉得那既然这个人是个双重间谍，那我们要保护他，要保证这个情报提供的渠道的正常和安全，我们也要给布利亚科夫一些我们这边的情报， 嗯， 对吧？情报交换嘛，那这样的话，他拿这些情报回去呢，给领导看，领导就是原苏联的领导也会很赏识他，就不会怀疑他是卧底喽。那这边的话呢，他给了我们很多原苏联的高级的这个高层的情报，我们可以拿这些情报去给美国人看，换取美国对英国情报工作他重塑信心。那么这个当然对当时而言，像英国的国防大臣，包括就是影片当中英国的国防大臣和那个刚才叫那个拉刚，就是那个国防部的助理，他是主要负责情报这方面的主管，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这叫什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叫政绩嘛。我就有政绩了，我拿这个事儿，我就可以那个到那个首相和政府那儿去邀功请赏了。于是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只有老处长乌鸦嘴。他认为这个什么什么巫术行动有问题，这里面很可疑，是不是我们会不会中了原苏联的这个圈套了？那当然 Bercy 很不高兴，那老处长就想，那这样的话我要证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要想方设法的从这些人里面要找到那个间谍。于是他就派那个小皮去了布达佩斯，结果没想到小皮搞砸了，小皮在当场被这个对方抓住，然后这件事引发了外交风波。那这个当然对于老处长来说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为了付出代价，为了平息这个政府里的埋怨，他就自己就解职，就退休了，提前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带走了 Smiley， 其实我觉得老处长也是为了 Smiley 好，因为 Smiley 在这个圈子里面本来就不招人疼，本来就不受待见，不如让他早点退休回家好了，而且也为后来如果要是说重新启动调查程序的话埋下了伏笔。这就是整个这个事情的背景。好，那么刘毅继续给大家讲吧。 好的。那么 Smiley 也就是 Charles， 他退休之后呢，就是又被这个新的处长找到，然后呢被新的处长交给了那个任务，就是要把原厂内部的这个内奸给抓出来。那么乔治呢与这个非常年轻的特工 Peter 还有另一个也是已经退休的一个老特工文杜，他们三个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小队，然后专门来调查原厂内奸的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新租了一个房间，就随即展开调查。那么他们首先呢就去了这个老处长的家里，发现老处长其实对内奸的事情已经思考这个很久，甚至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贴着这几个人这个照片的这个棋子。那么回了酒店之后呢，这个乔治他就经过思考一番之后呢，他因为他把棋子都带回来了嘛， 桌子上就又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就是郭将裁缝这几个人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棋子，棋子上面写着卡拉。那么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乔治就跟皮特说，你去总部帮我取一些文件。取什么文件呢？就是近期退休的员工的名单、照片，还有这个阿科，就是巫术的这个组、巫术计划的这个带头人，他改组的一些资料。然后呢，要取来所有的关于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些卧底的一些关于金钱方面的一些账目。那么为什么他要求 Peter 去取这些资料呢？因为这个老处长退休之后，这个内部的间谍他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原厂内部他不需要的或者是对他不利的员工都剔除掉，所以说他觉得这些被剔除的员工之内可能会有一个会有非常重要的线索。那么在筛查了一些员工之后呢，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叫做康妮的女特工身上。这个康妮呢是在乔治退休之后两个星期退休的。那么乔治呢找到康妮，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提前退休？康妮说自己是被解雇的，是被炒鱿鱼的。那么为什么他就是突然被炒鱿鱼的呢？是因为他当时调查了这个就是苏联，就是那个巫术里面，巫术计划里面安排在苏联，安排在前苏联的那个线人，叫我们就给他叫阿普吧，他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 嗯， 对。当时呢是15年前，阿普呢刚刚来到这个原厂，那么康妮呢就调查他，因为他是一个新进来的人嘛。可是呢这个人的背景却干净的可疑。那么在继续的调查之中呢，他发现阿普在一次这个典礼之中接受了一个军人的军礼，那么这个就说明阿普他以前肯定是一个退役的军人。不过阿普呢，他在这个进到原厂的时候呢，他是有意隐瞒了这一点。 对不起，这我打断一下，你说的阿普是波利亚科夫，波利亚科夫不是进入原厂，他是原苏联驻英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嗯， 对， 就 是 他就是他来到这个英国这边嘛。 对他是因为文化参赞，我们一般都知道文化参赞一般都来自于政府机关里的文化主管部门。 嗯嗯，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文化方面的一个官员。 嗯 结果呢在一次红场上的一个阅兵行动当中， 对， 就是有录像嘛，这个康妮胖阿姨突然之间就发现慧眼独具啊，她发现这个怎么边上的一个原苏联的军人对这个你说的阿普就是普利亚科夫敬了一个军礼。 对，而且他接受了这个军礼， 他接受了军礼，他还还礼了，那就说明他是军人啊。他既然是军人的话，他背景怎么他背景里面没有提到， 是的， 所以就产生了疑问。 对，所以就是说由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身份就引发了康妮的怀疑。因为当时就有传言，就是说前苏联的这个情报中心的这个卡拉就有计划的训练退伍军人来渗透这个英国的原厂。那么康妮呢自然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巫术的带头人阿科，但是呢阿科就很生气，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怀疑这个前苏联的线人。那么由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康纳主要被这个解雇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那么康纳作为一个老员工，他接着又回忆起了以前的这个原厂，他觉得以前的原厂呢，就是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呢，大家都非常团结，然后非常的友好。他从这个柜子里面拿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六处里面的这个裁缝比尔和皮皮的一张非常非常亲密的合照，就是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呢一直都是非常的好，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在这个调查完这个康纳这边的事情之后呢，乔治又回到了这个他的酒店。那么他在调查这个账目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这个皮皮的这个账，就是这个银行的这个账户，他在匈牙利执行任务失败之后还有这个入账，就还有钱在打给他，这个就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就觉得皮皮不是在匈牙利就是死了吗？就被枪打死了吗？那他怎么他这个账怎么还往里进呢？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皮皮还活着，但是皮皮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那么这件事未了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状况，意想不到的状况，那就是一个叫做 Richie 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了乔治家。 这个 Rich 的年，这个叫 Rich 的这个年轻人呢，他其实还是，他虽然是一个小喽啰，但是他在这个整个情报工作的这个事情当中，他还是享有一定小名气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他原来是 Peter 的手下，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也就是上一年十一月的时候，被派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去策反一个叫做波利斯的苏联，前苏联的这个商贸代表。但是呢，他经过一番观察，发现这个波利斯呢，他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然后只是一个酒鬼，没有什么策反的意义。那么他就向 Peter 他的上司汇报了这个情况。他本来应该在汇报情况之后的第二天就回国，但是呢，他在回国的前一天注意到了这个波利斯的太太，我们就叫她娜娜。这个波利斯的太太娜娜，这个娜娜呢是一个正统的商贸代表，前苏联的商贸代表，而且这个瑞奇当时就有一种男人的直觉，就觉得这个娜娜一定是比她的丈夫更有利用价值，掌握着更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瑞奇呢就使出浑身解数，从娜娜的口中套出了这个一个非常惊天的大秘密，那就是这个原厂内有一个前苏联的内奸。那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个 Rich 呢就赶忙开始这个想要向这个总部汇报这个情况。那么呢，他向总部发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报呢主要包含有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娜娜她作为一个前苏联的特工，她要投奔这个西方。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军情这个六处或者是原厂之内有一个前苏联的内奸。第三个信息就是内奸的名字他是知道的。然后但是结果这个信息发出去之后，只收到了总部回来的两个非常简单的字，明白，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信息。那么这一点就其实就已经很可疑了，因为这么大的信息只回了一个明白。 嗯。 第二天呢，他就发现这个前苏联的这边的人呢好像就开始有所行动了。他们将这个英国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这个特工杀死，然后把这个娜娜也这个叫绑架走了。那么 Rich 呢，因为他第一没有按时回国，第二他在的地方这个特工和这个线人都死了，他就被怀疑他变节了，于是呢就四处逃跑。他等于说也是腹背受敌的一个状态，原厂这边不信任他，前苏联那边也在抓他。对，所以说四处逃散的这个 Rich 最后呢，他就过来求助这个乔治来这个解决这件事情。而且其实 Rich 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救娜娜，因为他对娜娜产生了一些爱情。 嗯， 对。那么乔治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怀疑这个 Rich 在伊斯坦布尔向总部发放的这个关于内奸的这个重要的电报的这个情报被原厂内部的内奸给截获了。 对， 也就是他没有到达总部的这个真正的信息处。 对， 所以说他这个才会陷入这样一个僵局。那么乔治呢就要求 Peter 去找去年十一月份，也就是 Rich 在伊斯坦布尔进行这个情报活动的这个时间段的在职特工的档案。那么这个 Peter 在去取档案的时候呢，突然被阿科叫到了这个办公室，然后阿科就说，这个 Rich 的这个行踪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现在在巴黎，而且他的这个账户里面无缘无故多了三万，你一定要把这个，你如果发现了这个变节者，如果发现了这个叛国者，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因为 Rich 以前是 Peter 的手下嘛。那么 Peter 拿到文档之后，就回到了这个乔治的住处，就发现了 Rich 在那儿。刚开始呢，他还觉得他真的叛逃了，然后还给他一顿打，但是 Rich 说他是来帮助他们的。那么乔治就问 Rich 说，你这个具体发电报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Rich 说一定是在11月20日的晚上给总部打的电报，而且提到过了娜娜的名字。结果拿到 Peter 的这个拿回来的这个文件一看，11月20号晚上的那个值班的那个信息的记录全都被撕掉了，被人为的剔除了。那么这一点就更加证实这个变节者其实并不是 Rich， 他是另有其人，他就在原厂的内部埋伏着，随时剔除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且这个人他知道 Rich 的这个事情，而且他是故意往 Rich 的账户里打钱，来让他引起这个原厂内部人的这个怀疑。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乔治和 Peter 在屋里面就 就是百般的思考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乔治呢这个时候提到，在1955年的时候，莫斯科的那边的情报中心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然后很多人呢当时都被策反了。当时呢就有一个叫卡拉的一个前苏联人，然后他当时是在英国，但是呢他如果回到这个前苏联呢，他就会被处死，因为他就被怀疑叛国嘛。当时乔治呢就想劝说他辩解，而且还送给了他一个打火机，那个打火机上面是相当于一个爱的誓言，上面写着他和他妻子安娜的名字。那么这个打火机就作为一个礼品送给了卡拉，但是乔治的辩解依然是失败了。那么如今卡拉其实已经变成了前苏联情报处的这个头，他这个负责人。那么乔治这个时候又回忆起，就是他们之前有一个新年 party， 就是像圣诞晚会一样的 party， 他发现这个他的妻子安娜出轨了，而且出轨的对象正是原厂内的那个比尔，就是裁缝这个人。对，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心里非常的不安，然后就感觉很别扭，因为是以前一起工作过的这个情报的同事。乔治继续调查这个关于内奸的情报，他找到了皮皮在匈牙利被杀害那一晚上接线的这个值班的员工。那么这个员工告诉他说，皮皮被杀的消息传来之后呢，这个老处长就是当时有点傻了，因为已经这个事情就算完蛋了嘛。那么这个员工就想要打电话给乔治来通知他这件事情。当时呢打电话打到乔治的家里面，是乔治的妻子安娜接的电话。安娜接电话说，哎，乔治不在呀。但是奇怪的是紧接着比尔就来到了这个总部，然后就说我在俱乐部听着收音机，然后这个知道了这件事，所以我赶快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 Peter 听到这儿就说，哎，那俱乐部晚上1点半多了，怎么还会有这个收音机呢？这个时候乔治就说，比尔他当时是在我的家里面跟我的妻子在一起，我妻子接了电话，所以他才知道这个皮皮这边出事了，才赶过来处理这件事情。对，所以说他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么那天早上乔治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比尔坐在他家里，而且桌子上还放着那幅画，就是影片一开头的那张画。然后比尔就说，我自己正好路过你们家，然后来看看你，顺便送你一张画。但其实比尔连鞋子都没有穿好。那么乔治呢其实就已经发现了他妻子，就是已经确认了他妻子和这个比尔之间的一些不可说的秘密，那么但是他也是没有就是点名说出来。刚才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乔治发现这个皮皮的账户里面还在往里面，就是前不久还有这个账户这个金钱入账。那么呢他就想方设法的找到了在乡间隐居教书的这个皮皮，就问这个皮皮当时执行任务的一些情况。那么皮皮当时呢其实并没有被打死，而是被就是抓起来拷问，就是拷问这个你来这个执行任务的目的啊之类的，并且当着他的面杀死了这个娜娜，就是被他们抓起来的这个前苏联的线人。那么这个皮皮他为了保护他的部下，尽量拖延时间，就把他知道的事情都招了出来，而且还特别关心的问乔治，就说我的部下是不是都脱身了。但是乔治很遗憾地告诉他的部下已经就是全部都死了，就并没有脱身。那么由此可见，其实这一场这个闹剧又是这个内奸所策划的。虽然说皮皮想要救他的部下，但是部下还是被就是暴露了身份，然后全部都被杀死了。那么后来皮皮回国之后呢，这个小达就给了他钱，就也是原厂其中一个人，代号是穷人。小达给了他钱，就说你忘了这个内奸的这些事儿吧，你忘了这个郭将和裁缝的事情吧，然后你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这事儿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那么乔治听到这里就又开始怀疑小达，这个小达他怎么知道郭将和裁缝这个暗号呢？这个暗号明明是只有老处长跟皮皮说过啊，对吧。那么乔治呢就这个开始计划这个，就想要从这个小达这里入手。 他就把小达带到这个机场，就一番严番审问。这个小达呢也是比较怂，他可能是在前苏联有一些案底，然后或者在东欧那边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然后就被威胁到就很害怕。因为这个乔治就说，如果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把你送到东欧去。那么这个小达就非常非常的害怕，但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让他给这个皮皮钱，让他忘了这些内奸的事儿。他只是一个传话的人，说白了就是。那么这个乔治就从小达这里知道了巫术这个计划他们接头的那个地点，因为他们交换情报需要一个房间嘛。 嗯， 对，接到了这个地点。那么他们，那么这个从此呢，这个乔治的真正的计划就开始了。他的计划就是想让 Ricky 去巴黎，因为原厂的人不是认为他在巴黎吗？想让 Ricky 去巴黎，然后去那里发布一个假情报，就是说我已经知道那间是谁了，然后你们看着办吧。对，这样类似的这样的情报，然后呢，让这个原厂内部的人呢，就是紧张骚动起来。他们一紧张一骚动，他们肯定会去这个巫术接头的这个地点开个小会，然后自己那个商议该怎么办。而得到这个消息的这个内奸，他一定是心慌意乱，而且他一定会单独回来再跟这个阿普再会面，再说这个事情。那么只要他回来，他们乔治他们埋伏在那里，就一定能将他当场抓获。那么这个计划就顺利的进行了，先把 Ricky 送到巴黎，然后再去这个巫术交易的这个地点的这个小屋埋伏着。那么到最后呢，他们果然这个内奸他就开车又回来，然后跟这个阿普在屋里面对话。那么在这个时候，乔治终于抓住了最后的内奸，那居然是也是意料之中的是比尔，他坐在屋里面正在跟阿普说这个事情， 就是裁缝。 对，就是裁缝，就是比尔。对， 这故事其实说实话啊，真的是一次一天讲不完，也真的很难为刘毅啊。因为这个故事里边刚才说了有很多这个其实是不仅仅是在解谜，在猜闷儿啊，解谜，而且更多的呢也是关于人性的很多的拷问。 嗯， 那这个也就难以一一的尽述了。 是的， 所以说到这儿呢，咱们这节目呢也要这个进入尾声。那么在这儿呢再重申一遍啊，这个小说作者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不代表我们的立场，我们只是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好，让大家了解当年在冷战那样一个云谲波诡的那个年代里面，美苏他们在打谍战争霸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仅此而已。好，今天的这个午夜侦探社呢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感谢刘毅。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要跟各位说的是这个大师的背影，要介绍的是东野圭吾。最后这首歌呢就是影片的这个片尾曲，非常好听，是 Julio 情歌王子为各位演唱的法语版的 La Mer， 继续来听吧。 À des reflets d'argent